三千岁，我怎能跟上夫妻两离分？送亲啊，只要你来人喊一声啊！ 再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听见爱爱爱情，思思想想心碎痛， 请留，请 子张，修人挑把你心敲，恨在那马家寡妇多心肠。 黑长帅一夫郎，杨春儿月一夫上，新天万一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天天地年年，与美女我祝你等到底，娘子我不散。 解放他妻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Thank you. 下面请听江姐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永远，咱是我母上的永远，咱是我母上的永远。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冰山里 前去走哦，东家红米西家菜，南家辣子不加葱，带几下锅你上一上啊，家乡开米青情意浓，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东山出世事，

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啊，我也不敢呢、啊。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苍头啊、哎，你起来吧。 哦，耶，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哎，我说老苍头 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见喜，你见喜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哟？ 照顾老爷得重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赵郎他得重了， 重着， 可是真的， 真的哦！ 哎呀，你不骗我呀？ 哎呦，姑娘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苍头喂， 在。 你闪开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苍头 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啊！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我们赵老。

我还要有面子呀。